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作者高红雷，演播苏阳。匈奴，第一个胡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像秦始皇的身世一样古老的疑问。诞生于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的匈奴，作为一个典型的游牧部落，早期一直踏着季节的鼓点，追逐着肥嫩的水草而迁徙。这种随时开拔、来回游荡的日子，造就了他们全民皆兵和擅长游击的典型特征。令人恐怖的是，匈奴军团从不将战利品收归国库。一场战争下来，不仅战俘成为参战者的奴隶，劫掠的财物归参战者所有，而且斩首一颗要赏酒一支。这就为匈奴骑士投入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和持续的动力。于是匈奴人以嗜杀和痛饮为人生之乐，马背上的生活就剩下简简单单的两件事儿：扬鞭放牧，挥刀杀戮。前者是物质需要，后者是精神追求。更为残酷的是，从东北到西南的一条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沿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冈底斯山，将中国分割为季风区和非季风区。所谓季风区，也就是受夏季风影响的区域。季风区年平均降雨在400毫米以上，适宜种田。非季风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干燥多风，只能放牧。气候干旱、牧草枯萎的年份，非季风区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季风区通常有半年积蓄的种田人。零星的袭击渐渐扩大为战争，防守者则企图报复，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这一根本原因导致塞外的牧人与关内的农民沿长城开始了连亘2000年的血腥战争。试想，如果在草原上能够丰衣足食，他们何必冒着生命危险和恶劣的名声到别人的地盘上偷鸡摸狗呢？正是这一不得不的缘由，使得草原民族受到了中原人长达1000年的鄙视和诋毁， 被具有文字发明权和史书编写权的中原官僚文人冠以侮辱性的名字，其名称里大多有反犬旁，就是铁证。匈奴人在远古时期被中国史书称为熏玉，在商代又被称为鬼方，后来被西周史学家命名为咸允，之后他们和氐、羌一起被泛称为戎狄，直到战国时期才有了令人恐怖的名称匈奴。中原已经对匈奴的骚扰忍无可忍，因而在秦汉时期又给匈奴起了一个含有深刻贬义的名字胡。而且其他边疆民族也跟着遭殃，居住在匈奴东部的乌桓、鲜卑部落被称为东胡，居住在匈奴以西的西域绿洲民族被称为西胡，以后胡人就成了汉人对西方和北方各游牧民族的泛称。 不屈不挠的苏武，骁勇善战的李广、卫青、霍去病，沉冤的李陵、司马迁，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多才命喘的蔡文姬，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匈奴。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他们是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请听第一个胡人的故事，匈奴。 边关再无宁日。战国时期，匈奴开始在赵国和秦国北部，东胡开始在燕国北部频繁出没。从此，中原王朝的兴衰不再是封闭舞台上自我演绎的故事，互相的对视、冲突、融合，影响着剧情的走向。追又追不上，防又防不住，因为胡人行动诡异，来去无踪。有人提出，能否仿照京城的样子，在国境线上立起一道高高的城墙呢？此意一出，一片哗然。在万里边境线上修筑城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但是要做到国泰民安，居然没有任何办法比修筑城墙更为保险。然后燕昭王、赵武灵王、秦昭王下令分段开工了。不知是谁有一句感叹，这哪里是什么城墙，简直就是一道长城嘛。于是长城这一边境城墙的美称便诞生，而且得到了公认。看到农人如此惧怕自己，匈奴变得更加忘乎所以。这一点恰恰被一位名叫李牧的赵国将军所利用。李牧的防守步骤是派出大批人员侦探敌情，一旦发现敌情，立即点燃烽火狼烟。看到警报，军民就在第一时间组织所有人马物品退入坚固的堡垒。数年下来，赵军无任何伤亡，匈奴则一无所获。尽管如此，匈奴终究还是认为李牧胆怯，用兵出击更加肆无忌惮，而赵国边兵得到丰厚的供养却未能效力，无不摩拳擦掌请求出战，其情形犹如绷紧的弓弦。李牧精选战车1300乘，精骑13000匹，勇士50000人， 射手10万人暗中演练战术，同时故意放纵边民畜牧，做出毫无防备的假象。匈奴小股骑兵侵入时，赵军一触即溃，抛下数千民众被匈奴俘获。突如其来的甜头让匈奴人喜不自胜，也促使他们下决心大举劫掠。不久，匈奴首领亲自率领大队人马进入赵国边境。一排排大雁结队南飞，一朵朵白云飘散在天际。秋日的雁门关，像一位瞌睡的老人蹲踞在空旷的原野里，零零星星的有几位农民在田野里悠闲地劳作。但雁门大道两边却埋伏着枕戈待旦的近20万赵兵。待匈奴大军进入口袋镇，李牧的伏兵从两侧蜂拥而出，一向胆怯的赵军突然变得凶神恶煞，10余万匈奴铁骑成为鬼魂。最终，匈奴首领带着少数亲兵落荒而逃，剩下满地的断肢残骸在肃杀的秋风里风干。此后多少年，长城卫兵的胡子都白了，也没有再望见匈奴的影子。直到秦国实施统一六国最后决战的秦王嬴政26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匈奴马队才像被风吹皱的一条线般的惊现在边塞。他们在头曼单于率领下乘机攻占了原属赵国的河套以南地区。院内的恶狗未灭，怎顾得上院外的豺狼？在无奈和叹息中，秦始皇的噩梦一直持续了6年。6年，对于这位血性十足的年轻皇帝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因而在安内之后，他开始疯狂的攘外。据说还有一个离奇而玄妙的原因，那就是秦始皇帝32年，也就是公元前215年，渴望江山永固的秦始皇再次派方士卢生入海，寻求仙人指点未来。总是无功而返的方士这次带回了一本路途书，这本谶书上记录着一个惊天的秘密：亡秦者胡也。后来此谶歪打正着的应验于秦二世胡亥。于是这句搪塞责任的话引发了秦朝针对胡人的一系列疯狂行动。就在这一年，蒙恬率30万秦军以急行军的速度抵达北疆，像旋风一样扑向匈奴的帐篷和马群，将黄河以北的高阙、阳山踏在脚下。威仪而雄峻的长城内外，黑压压的苍鹰在低空盘旋，因为那里散落着一片片在血迹中喘息的胡马和身首异处的胡人。尽管侵略者被赶跑了，但谁又能保证他们不卷土重来呢？而他们卷土重来的途径就是北方诸侯国之间的长城缺口。为了获得一劳永逸的效果，刚经历过七国纷争、地贫人稀的秦王朝征集79万军民，从秦始皇帝33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开始，在崇山峻岭之上将秦、赵、燕的古长城连接起来，筑起了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朝鲜平壤西北海滨）的万里长城。正如高耸的喜马拉雅山挡不住探险者一样， 人工砌起的长城怎能挡得住入侵者的云梯？不管气势如何磅礴，它毕竟只是一道城墙，还不足以让一个王朝安全地躲在它背后度日。况且为了完成这一巨大的工程，耗费了无数的生命和财富，以致人们将战国初年的孟姜女与百年后的秦始皇联系起来，演绎出孟姜女哭长城的离奇故事，以表达对累死在长城的亲人们的怀念和对工程发起者的痛恨。但万里长城像金字塔一样，毕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奇迹。地球以长城为骄傲。直到秦朝灭亡，匈奴铁骑再也不敢南下牧马。 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在历史上有一个敏感的话题，叫做废长立幼。因为长子继承是铁定的祖制，古今中外世袭王朝，包括今天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莫不如此。有一个匈奴人却不信这个邪，他姓栾堤，名头曼，是一个像秦始皇一样满脑子改革思想的人。他不仅将军事驻地命名为头曼城，在今内蒙古包头境内，而且自称匈奴单于，全称为称离孤图单于，相当于汉语的天子，跟埃及法老自称太阳之子类似。单于的权力一如中原的皇帝，说一不二，至高无上，骏马任骑，臣民任杀，美女任娶。正因如此，围绕继承权展开的争夺从未停止过，一不留神就会演化出父杀子、子弑父、兄灭弟、弟害兄的悲剧。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一个单于就会在继承权问题上独出心裁。习惯了为所欲为的头曼，偏偏想让爱妾所生的幼子成为继承者，从而把长子莫毒送到肉汁做人质。更过分的是，他居然在爱妾的挑唆下故意向肉汁进攻，逼着对方撕票。生死关头，早有防备的莫毒成功的盗窃了一匹骏马，逃出了肉汁边境。多事的东风冉冉地来到草原，单于亭的大穹炉内荡漾着无尽的春意，爱妾正一杯接一杯地向头曼敬酒。因为按照正常的规律，肉汁很快就能传来莫毒的死讯，他年幼的儿子将成为唯一的单于继承人。不知何时，莫毒像一尊凝固的雕塑一样，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披着满身的风尘出现在帐前。头曼和爱妾立时目瞪口呆，也许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些后悔，也许为长子的英雄气概所触动，头曼暂时将废长立幼的计划搁置下来，并且给了长子10000兵马。显然父亲低估了有着鹰隼般深邃目光的长子。莫毒在获悉父亲此前的真实意图后，开始对父亲恨之入骨，那种父子之间的亲情早已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剥蚀了。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鸡下了蛋，蛋 就不属于鸡了。默读发明了一种古箭，在上面穿上孔，使它发射时发出刺耳的声音。他把这种用于发号施令的响箭命名为鸣笛。他命令部下，鸣笛射什么，你们就射什么，不服从命令的立即处死。默读先后把鸣笛射向自己的良马和妻子，不敢跟射的部下被全部处死。过了一些时候，默读用鸣笛射父亲的坐骑，部属们不敢再不跟射，头慢的宝马在顷刻间就被射得如同刺猬一般。默读知道已经训练成功了，于是在秦二世胡亥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9年的一次狩猎中，果断地把鸣笛射向自己的亲生父亲。头曼，这位草原帝国的第一位单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在了乱箭之下。因废长立幼导致的子弑父的惊天奇谋，闪电般的成功。算起来，头曼仅仅比他的对头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多活了一年。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罪犯残杀第一个人时是最困难的，但只要开了先例，杀下去就不存在心理障碍了。默读一不做二不休，把继母、弟弟连同父亲的亲信一起杀掉，一身轻松地自立为单于。至此，匈奴人对废长立幼惯例的挑战以血腥而告终，往事尚未淡去，悲剧一再重演。默读后母和同父异母弟弟的哭声还未消散，临近的汉朝，另一幕废长立幼的悲剧已经开演。汉高祖刘邦娶了一位年轻的齐夫人，她不仅生得花容月貌，而且是西汉初年的歌舞名家，善跳一种翘袖折腰的舞蹈，引得刘邦魂不守舍。他在生了儿子如意后，便怂恿刘邦废长立幼。刘邦几次动议更换太子，只是因为群臣的激烈反对才暂时搁置下来。与历史惊人相似的是，作为靠山的皇帝一死，他们母子的倒霉日子就开始了。太子刘盈继位不久，吕后就派人剪去了齐夫人的一头秀发，将沉重的铁链套在他的脖子上，罚他像奴隶一样天天在咏春巷舂米。这位祖籍山东定陶的女人生性倔强，她一边舂米，一边用柔美的歌喉倾吐满腔的怨恨：子为王，母为奴，终日冲薄暮长与死相舞，相离三千里，谁当始告汝。歌声传到吕后耳中，那位担任赵王的如意被毒死，唱歌的女人被砍去四肢，挖去眼睛，熏聋耳朵，灌上哑药，扔进厕所，做了人质。 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选题策划：少军罗江平，编辑：郝卫群、天时、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